好，第三節回来。剛才我們調人，你說 大埔哪裡？ 不是大埔，西貢。 西貢 、白沙灣墳場。 是。 是的。咁嗰個墳場呢，就其實風景好靚嘅日頭。 嗯。 佢架車就直頭可以去到啲墓碑嘅隔離嘅。 係。 佢條馬路呢就一架車行嘅啫，山路㗎嘛。咁一架車行條馬路呢，沿住條馬路旁邊就係成個墳場嚟嘅。即係條馬路圍住個墳場起咁樣起嘅。 嗯。 咁我有一晚呢就去嗰度就做直播啦，又係。 嗯。 咁好搞笑。咁我就会除了我靈探之外咧，其實我因為直播咧會搞啲節目嘅，咁有時就會唱下歌，成日跳下舞咁樣。咁我咧就喺個墳場，個墓碑後邊嗰度咧，咁我就自己 set 咗腳架，然後就電話咁影住自己啦，然後就播音樂，然後就跳舞啦。咁跟住有我自己唔知啊，有粉絲咧就話咧，哇！你一起锣鼓，即係起音樂嗰下咧，跟住嗰排咧，成排忽然間喺後邊咧，咁全部趌起身咁樣望過嚟。 呢個傻佬喺度做緊啲乜嘢咁樣啊？ 即係有班人圍住曬你喺度睇。 唔係啊，嗰啲墓碑一排嘅， 係 一排嘅咁樣。 即係個墳頭度趌個頭出嚟。 係啦，喺墳頭後邊嗰度咧，咁起身出嚟，咁大家一齊望，一齊起身，一齊咁望過嚟。 應該有個傻佬嘅三家嚟跳舞嘅咧，即係佢哋個頭係咁樣。 正常，喂，我哋人怕死啊，死咗噶啦，系嘛？你有咪有事？ 即系因为个粉丝咁同我讲，即系啲 fans， 即系佢有阴阳眼嘅，佢同我說，喂，知唔知当时咧个环境？虽然其实成件事好恐怖嘅，但佢见到个环境嗰、那个画面咧，其实佢觉得好搞笑咯，即系好似真系卡通片咁样。有一班嗰啲好朋友喺个坟头后边，一齐起身。一齐望过嚟我个方向嗰度，拧过嚟， 突然间都 系大佬嚟啊！跳舞嘅突然间， 个嘈生晒系嘛？ 系啊！ 阿 Cherry 话咩啊？讲开坟场，以前成日上去拜家驹，有时班人狂影佢个墓，有好多人仲合照，唔知会唔会影到其他人？哇，可能有啊， 有噶， 你影到其他人坟头，你就会影到。 你知香港啲坟墓几咁密集噶啦， 啲同 阳 居同阴宅差唔多噶咋。 不过睇在当时会唔会好似佢咁样趌个头出去望下，影乜嘢啊？咁样 有次我同阿居士啊倾偈啊，佢走嚟揾我，咁我突然间我点唔舒服嘅？点解会？跟住咧，翻去问啦。佢讲躺紧佢自己嗱嘢俾我听，咁啊倾倾又一大轮，跟住翻去咧问翻阿师姐啦，佢话：佢你梗系唔舒服啦，佢当时揿住个膊头，跟住咁 边位啊你 咁啊？咁啊，听紧我哋直情搏咗喺个膊头听我讲嘢，我点突然间个膊头咁重嘅？ 我食咗两只树妖系嘛？ 唔系，系佢啊，唔系我啊，我清咗噶啦， 系 佢讲翻佢自己嗰啲嘢俾我听。原来我做嘢嗰度咧就有嗰啲朋友喺度，佢好奇咗嚟听，跟住你 feel 到其实冇嘢嘅，但系你 feel 到有少少重量砸住，有啲重量砸住个膊头，就系嗰日唔舒服咯，寒嘅咯，突然间。 不过而家其实我哋即系讲真，都市人就相对嚟讲就可能个敏感度比较低，因为经常都会腰酸背痛咧，可能唔系咁觉嘅，可能其实可能系朋友都唔出奇嘅。 系，同埋咧，你知我由开始做呢啲节目咧，我就唔主张系一扎人去灵探噶啦。 仲旺过旺角，你边有嘢睇啫？讲真 系啦，通常我系赞成两三个嘅。 唔系，即系无论你唔好话咩，从个气氛嚟讲，太多人咧，其实系冇咗气氛。 系，同埋喺度搞笑嘅又成咧。 系啊， 最好啊，其实两个人、两三个人顶笼。 咁啊，我直播会唔会过分咗咧？我一个人 要再歌再舞咯。 系咯，真系喎，诶。講開咗有冇另外一次又喺？其實我有三次喺墳場嗰度跳舞嘅。第一次就我直播白日，因為咧直播咧好得意嘅，嗰個平台咧有啲文化就有啲咩白日嘅慶祝活動啦。咁我直播白日喎，咁因為我擺明就係一個探險節目嚟噶嘛。咁我又走去墳場嗰度喺嗰度跳舞咯。咁有一次就喺喺孫中山母親像，即係之前講咗啦。喺嗰度跳舞。咁有粉丝见到有人揽住只脚喎， 揽住只脚唔俾你跳， 唔知系唔俾我跳定点样啦，即系揽住只脚咯，好似人哋嗰啲细路仔咧揽住爹哋妈咪咁样 扭计， 系啦。不过咧嗰次咧，其实我都 feel 到嘅，点解咧？其实我唔系 feel 到人揽住我，系嗰一下咧，即系 只脚咧跳跳下咧系冇力嘅，软嘅嗰只脚。 系 系啦，咁我就同个粉丝，即系佢后来同我讲翻咧，对比翻，其实个地点同个时间咧系吻合嘅。 嗯， 即系我事后，我当时系唔知嘅，因为我跳当时系唔知嘅，脚软当时亦都系唔知嘅，即系我谂住可能攰啊或者点样。但系后来到后来咧，佢哋唔系即时话俾我听嘅，系到我离开咗现场之后咧，咁佢哋喺即系分啲拉群组里边咧，同我分享翻咧，讲翻咧，其实当时你知唔知咧？喺几即系喺边段几时咧？有个女人揽住你嘅脚喎，喺佢嗰度， 直情揽住你嘅脚， 系啦系啦。 通常系呢啲系镜后面嗰啲人睇到，我哋镜喺镜前面嗰啲人就唔知喎。 除非我唔知道，可能佢真系要俾我睇啦。如果唔系嘅话，因为我哋冇阴阳眼咧，同埋我同你个感应其实都唔系好强嘅。 我唔强咯， 系啊，所以其实可能我哋当时睇唔到嘅，真系。 因为又揾个脚架揾次咧，譬如你讲去叫个工作人员车到我哋附近去探档喺度等下先。 佢仲惊我哋喎， 唔系咁离远啲嘛。跟住我哋 set 支脚架咧，我哋喺嗰度倾偈。 嗯，讲鬼故， 唔系冇讲鬼故，唔使讲鬼故。 唔系我动部机影住我可以两个人做 live 噶嘛， 系啊，做直播系咯。 可以啊，突然要讲郑果原来是吧？ 系啊， 这个没关系，问郑果而家。 唔紧要，你讲广东话得噶，其实冇问题噶， 系嘛？系咯，佢哋听得明咩？ 听唔明噶，我哋要做实验嘅啫嘛。 唔系讲国语都得嘅，冇问题嘅。你个俾我讲翻一阵，我识噶啦。普通话我就唔识，国语我识讲嘅。跟住咧，我哋坐喺度，你就做 live。跟住嗰部机会影到好多嘢噶嘛。 系啊， 到时嗰条片可以 cap 到嘢出嚟。 系啦，喂，我头先第一段咧，即系我拍得嗰段片，其实 operator 嘅系咪可以推翻前啲俾观众睇翻跌嗰一嘢咧？ 跌灯啊！ 跌灯嗰下。 咦 ，operator 哥哥，我哋摆翻段片。 因为始终 先特登学校嗰段 live 录影嗰段片咧， 虽然个画质就差啲，因为始终手机录咧。 咁可能你等一等，咁啊， 唔系嚟紧啦， 系啦，呢度系啦， 系啦。 咁啊入去嗱，呢个条走廊咧，其实一正面望到嗰度系大门嚟嘅， 系。 咁我就嗱呢度右边就系礼堂里边嚟啦，呢个礼堂。 嗰张凳系放喺个礼堂上高嘅， 系啦。呢、这个礼堂侧边 系， 咁一阵再 plan 个右边咧就系个讲台，嗱呢个讲台啦， 系， 哇顶， 咁当时啲 fans 有打字都话喎，呢地方即系 唔系喎，如果用嗰只平板嘅灯就冇呢个问题喎。 冇啊！我自己射灯啦，呢个食冇奖啊，咁我谂住影下佢啦。 嗯， 咁我叫人嚟啦，有张凳，右边张凳留意睇下先。咁我仲叫人哋 cap 图嘅 ，cap 个圣母像嘅，帮我。 啊啊！ 喂，突然间，我听到啲声嘅，有啲声，跟住我就慢慢 plan 过去咧，然后可以嗱，跟住嗱， 系喎，系喎，系张凳自己跌嘅喎。 再 operator， 再嚟多次， 一次前少少。 其实当时我都犹豫嘅咩，我冇即刻冲埋嘅，我都系去唔去好，去唔去好咧？ 啊！ 跟住有粉丝弹就话有录到啦。 哦， 咁 又 录得， 咁好啦。 我当时我仲不断好兴奋咁问，有冇影低，有冇影低？ 落翻嚟啊，咁样。 嗯，翻嚟先。 喂，嗰张凳系自己跌低喎。 系啊，其实我本来我唔知，因为我系影圣母像嘅啫嘛，谂住系咗圣母像。咁其实点解？咦，忽然间听到啲声咁 ，plan 过就佢已经跌啦，见到佢跌啦。 睇住佢只脚反转。 系啊。 喂，你应该系背脊向住。个圣母像嘅喎， 唔系，我正面嚟嘅，我前面照住佢嘅。 哦，你用部 cam 嚟做紧直播？ 唔系，我咁样电话直播嘛，对住自己啦。 系 咁，日日向嗰边又影咯。 系 啊，咁个圣母像喺前边咯，张凳喺度咁啊影低。 喂，嗰张凳系慢慢瞓，突然间瞓低咗。 系啊， 系咁样板平。 个十足嗰次我哋拍殓房嗰个屏风， 屏风系咯，一样啊， 又系无情情。 自己喺度养噶嘛？ 系唔系养啊？系碌啊！ 突然间褪前咗咯。 系啊。但系得一块褪嘅，如果你话有风嘅话，就系全部一齐喐噶嘛。 系啊， 佢系零碎其中一块。 其中一块，你阿 Albert 啊，初头以为剪片眼花，系咁倒镜又睇到，跟住即刻 WhatsApp 我哋整条咩片俾我讲嘅，有嘢喐我系啊，当时我拍到我特登唔话俾你听。特登唔话俾你听，嗰个位置咧就系、是、由后面有个雪柜，本来摆死尸嘅， 系啦， 然后咧就要啊唔系即系遗体，系唔好讲死尸啊。 遺體嘅，喺嗰個廚房攞遺體去裏邊去解剖嘅。 係啦， 好好威臭嘅，因為臭咧，其實佢自己拍嘅啫，我離遠睇嘅。 但係嗰陣味都難嚟啦。 啊，跟住我個屏風會喐嘅，跟住去窒一窒，跟住即刻走翻啦。嗱，佢好有呢個咩專業精神嘅，佢都拍埋嗰一陣嘅 ending 佢 喺個台嗰度，嗰個台都有成三尺高喎，離地 企喺度到肚臍到啦。 係啦，有差唔多三尺高掉落嚟，跟住我哋睇到，我梗係睇到喎，點解會喐嘅？ 頭先係咯，但得嗰條片就係。即你见到我其实都好犹豫去唔去好啦， 系咯， 系啊，最后都系行埋去啦， 咪咯，佢嗱你正佢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噶嘛， 系啊， 系咪先？你话哇，你有只玩嘢啫，又掹嘢又成一个人，佢真系一个人嘅咋，我哋冇作嘅，系啊，我哋真 系 啊，都无需要做呢啲咁嘅嘢，系咪先？如果 大家可以即系如果揾到嘅，睇到佢 live 就知，真系会得一丁 多过一个人咧，嗰条片就靓好多啦，使乜搞咁多嘢？是不是如果是我拍住佢嘅，我拍住我帮佢一路揸住 stabilizer 一路拍住佢，就唔会有嗰啲喐嚟喐去 咁样。定好多添，个镜头唔会起晒格咁样噶嘛。 不过间学校即系有名系，我谂系有原因嘅，真系 系嘛 系啊。 但系佢后面嗰个咧就系唔知系咪嗰个创办人嗰两个坟墓嚟嘅，侧跟有条路上山， 系啊系啊系啊， 好两个大好大个坟墓嘅。 嗰晚直播先嘢恐怖啊！ 啊， 因为咧如果大家去过达德嗰度知道咧，平山 啊， 轻铁路轨，跟住入去就系右边就达德噶嘛条路。喺达德个门口再向前行咧，上面系唔知啲咩地方嚟嘅， 阴雨嘅喎。 系啊，嗰晚就有人喺度打斋。即是真的那些出殡的那些丧事打斋那些来的。 是哇你 师傅 仲继续在那里。 我就在学校里面一路学校里面就直播紧，即是远处就传来那些。 那些锁立声。 是啦，真的打斋那些丧事那些锁立声。 哇 你。气氛真的非常之好的讲嘛。 是哦，真是。 胆三毛。 唔係嘅，你佢係超級有，佢係好有興趣做呢啲嘢嘅。 同埋你都要加埋你個膽，真係三毛咯。你好似我哋呢啲真係好大力嘅，自己一定有咁走入去。 最慘就係嗰度撤退唔到，要擒入去咁嗰度。 係啊， 即係你冇得跑，同瞭望你間屋一樣。瞭望你間屋，你離開間屋，你仲要行，仲要跑過一個。树林丛林先至出到去马路， 最惨系电单车都到唔到喎。 系啊， 电单车到都冇人，你要去爬山车咁擒过，佢中间有好多树 冧住你， 冧咗啲树咧阻住你嘅。系啊，你我谂啊要跑咁咧，好似跑，如果你跑都要成个几两个字先跑到出去， 都要 跑到出大路啊。 系啊， 仲要夜晚啊嘛，崎岖 喎大佬。 系啊，冇灯，完全系冇灯嘅，真系黑嘅。 嗯。嗰间屋 OK 嘅， 其实靓嘅间屋，同埋即系无论影相又 OK， 同埋我哋做呢啲节目都 OK 嘅，个环境好适合 做。即系入口系靓噶嘛，系嘛？ 入口靓嘅，都靓嘅。 所以啲人成日话咧睇屋咧，真系你日头去睇完之后咧，你夜晚都要去睇多次。你睇下嗰间屋，日头就靓到咩咁，夜晚就完全系鬼屋嘅一个境 界。 系、嗯、啊，即系我有个 fans 咧，佢又系中意好中意睇呢啲节目嘅。咁啊，翻乡下咧，咁啊翻乡下咧，你知依家好多落咗香港噶嘛， 嗯、 或者搬走咗啦，咁间祖屋就自己变鬼屋噶啦，系咪先？落晒去就佢虽然系祖屋啫，变咗鬼屋噶嘛。咁佢翻去咧，就会走去人哋嗰啲屋嗰度咧，佢又唔敢去拍，佢真系睇咯。 嗯、 有时夜晚咁拿支电筒去照咧。嗯佢系試過去過一間咧，嗰啲佢仲係用燙，仲佢又唔係燙籠嗰啲好舊嗰啲 木 尖頂嗰啲木門好大到木門對掩嗰啲咧。咁嗰個鎖咧仲好奇怪嘅，揾條鐵線咁懟入去，個鐵線有個好似玩人哋 智慧環， 係智慧環咁嘅，懟入去剔，咁佢就剔起個鎖咧，就先可以開到隻門嘅。咁佢入嗰間屋度咧就。嗰间屋系肯定冇人噶啦，因为左右隔篱都知噶嘛。落咗香港，即系落咗嚟香港，成家落晒嚟咧，就冇人喺嗰度。至多一年咧，翻去两次拜山嘅。咁、咧有一次咧，佢去就特登走去嗰间屋度 即系学我哋咁样灵探系嘛？咁佢你知乡下啲屋咧，灶头就系零零四打间房里边煮饭啊，有个好大个镬啊，有个烧柴烧草啊嗰啲，咁啊，咁佢入到间屋度咧，嗰间厨房应该喺右手边，然后间屋个大厅咧有个门入转出去嗰个厨房嗰度嘅。咁你入到去咧，就听到咧个镬头咧喺度沙沙沙咁，有个镬铲喺度兜紧嘢嘅。佢打咗个突，我都冇理由喎、啊。夜妈妈咧，嗰阵时十点几、啊，乡下人七八点就瞓噶啦嘛。天黑前就要冲凉食饭，跟住黑就瞓噶啦嘛。就算有人都去晒佢间屋啦，因为有人翻嚟咧就好开心嘅。嗰阵时，佢唔系而家喎，系好多年前喎，廿几年前咧就唯一有香港人翻嚟睇有冇外烟食啊，咁成扎涌晒过去噶嘛，应该冇人。佢听到咧有个镬铲啊，沙沙声，咁佢又。咁行唔好似你咁啊？行唔行过去睇下咧？咁啊，系咪自己？可能啲猫喺度勾只镬都唔定啦，系咪先？ 系冇。 其实冇猫嘅嗰度，系冇猫啊！佢自己揾个藉口出嚟安慰自己，唔好惊。咁啊，一直行过，你知道声门咧？系啦，真系 有重， 唔需要特效啊！系嗰啲咩木门咧，听完嘢咁去，咁啊去到厨房咧，嗰只声咧越嚟越犀利。真系沙沙声，即系 有人喺煮紧饭。 系啦，咁啊，咦，咁夜边嗰度煮嘢，佢啊嗱嗱声行过去，行过去咧就，咦，都冇灯，冇理由话你有人煮嘢，你咁啊熟唔熟都唔知道。 唔系，同埋你唔需要真系见到，你闻到味啊，煮嘢有闻。 但系佢又闻唔到味，又冇灯。喂，咁你个灶头都有光噶嘛？你点火烧咩喺度？跟住咧推开只门咧，冇人喎。同埋佢咧一行到埋一推开只门咧，冇晒嗰啲声。即系佢嗰个厨房门系掩埋嘅，通常呢啲镬咧就会抹干净，因为好耐唔会再有人食咧，佢就一定佢因为生铁噶嘛，一定会整浸油喺度噶嘛。咁啊行埋呢啲油，嗰浸油咧就通常系你个镬盖冚住咧，边应该积晒尘噶嘛。 系啊， 但系个镬咧就冇冚嗰个木嘅镬盖，但系只镬咧。嗰阵油咧就见到嘅，就好似人哋拎开只镬喺度炒个嘢咁啊，但系冇生火，冇光冇剩嘅，净系得啲声嘅啫。跟住惊啦，开始话唔对路，闩埋道门就走啦。佢一离开，一出翻个厅，又听到里边有声。哇！嗰次真系吓到佢，真系尿都濑埋， 阻住阿太婆煮饭咯。 系啊，唔系佢可能佢间屋咧嗰阵时文革都惨嘅。佢间屋咧即系点解佢哋要落香港咧？就有佢哋有俾人，佢其实就唔系咩地主嚟嘅，系喺南洋嗰边咧，就有人寄啲嘢过嚟接债咁啊。 有咩境外关 系？系啦，咁你啲唔抵得嗰啲，咪话你系地主咯。因为佢得间屋啫嘛，地乜鬼嘢主，咁你要住噶嘛，佢又冇地租俾人。 咪嗰阵时要批斗嘅时候，其实乜嘢理由都可以 系啦，佢斗死咗两个嘅。系个阿嫲咧，俾个唔知第几个仔个新抱咧，日日喺热头拉出去斗，拉出去晒啊，喺度数嗰啲嘢，甩顶帽数去咧，成条村一嚟听咁啊，即系中暑死嘅。后屘嗰个斗死佢嗰个冇几耐咧，就唔知点解可能内疚啊啲嘢，自己吊颈死咗。即系嗰间屋系死咗两个人嘅。 仲要咁死法啊！真系 冤噶嘛？不如我哋唞一阵先。我转头翻嚟，我都有个关于我阿爷喺祖屋类似回魂嘅事件都可以分享。 好啊，好啊，好啊。